才是刘桂欣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怎么那么巧？ 刚才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甫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